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位于房山区岩村镇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综合让利19000元，新远景综合让利12000元，博越更有18期零息政策，最高免息6000元。现老客户介绍新客户购买帝豪 GS， 赠送200元加油卡及常规保养一次，轻松贷会及时。沃德龙鼎让你以全新的方式莅临品鉴。 959资讯快报。 7月31日至8月1日，河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19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等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始终忠诚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食宝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重点改革试点方案》，深入推进食宝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进一步聚焦改革方向，突出改革重点，加大改革力度，点面结合，带动全局，圆满完成国家赋予河北省的3年改革试验任务。根据方案，食宝郎三地将在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科技金融创新、人才培养引进等3个方面，重点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高效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位、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机制、金融业服务科技创新等14项改革举措。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途中一旦 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一首歌来自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啊，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看了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去夏威夷的同学要注意了，过马路玩手机罚款。近日啊，夏威夷檀香山市通过一部法案，禁止行人过马路时看手机、笔记本、数码相机等电子设备，违者将罚款，初犯将面临最高35美元的罚款，一年内再犯将被处以最高75美元的罚款，第三次啊，你再不守规，罚款额度最高达99美元。该法案定于10月25号生效。哎，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法案还真的是蛮值得这个推行的哈，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确实有很多这种过马路玩手机啊、注意力不集中而发生的悲剧。 所以呢，在这里啊，也提醒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以及当你不开车时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子设备，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 你说过千

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雾，过去的心我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这次能听给你， 以后将这首歌留在你身边。 是不可以反悔，我等你好久了。 我是一个歌手，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我就会为你而唱。 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 时间一直向前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刚才一首歌啊，是来自鹿晗演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也是电影《摆渡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歌词有这样一句话，是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想。对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不怕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渺小，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可以了，对不对？有一句话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和莫文蔚演唱的《失恋万岁》。 我没有所谓，心碎，该你的你怎么拒绝？我有所谓，泪有时雨，我想再下去会伤胃。我从来没后悔，只得到他一些。我好想去逛街，我要去更美。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哭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3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小城 小酒馆的门口， 这首歌来自赵雷演唱的《成都》，这首歌呢是赵雷在2014年创作的歌曲，由赵雷自己包办的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出中现场演唱这首歌，但一直都没有发行录音室的版本。成都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的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念呢，赵雷创作了该曲送给成都的情歌，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来自赵雷演唱的《成都》。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听完这一首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 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下我迂回的白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这首歌来自那英演唱的《默》。 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何以笙箫默》呢，这部电影由黄晓明、杨幂、 Angelababy、 佟大为等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何以琛和赵默笙通过一段年少时的爱恋牵出的一生的纠缠，一个执着于等待和相爱的故事。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陈冠希的《单恋高校》。 明日将告别校园，不可再自怜，这世界竞争激烈，时间叫冷暖的苦见，也一天天的退烧。同学若有一天再遇，往昔说情莫要变。 我的眼眶太过怕丑，没乜嘢真心朋友，但系同你识咗之后，是我最快乐时候。合着校徽四围走，唔够胆拖你直走，时光如果倒流，我一定开口。 我怕你一失散后，转眼已无掉友人，曾到挚爱在凌晨拥吻。明日将告别校园，跟你道别时，也叫我暗暗鼻酸。那年坐在后座望到他背面，也是我心跳暗恋幼稚，但那可幸免，就算经过茫茫又像年月，也会记住那张脸。明日将告别校园，跟你道别时，我怕会暗暗鼻酸。未能日日会面，亦必须致电，沉默但会存着心跳。明日将告别校园，不可再自怜，这世界竞争激烈，时间叫温暖的苦涩，也一天天的退烧。同学若有一天再遇，往昔算情莫要变。同学若有一天再遇，来望望旧日合照，失恋都可当玩笑。 我错，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